咁所以佢見到喂零有03年打後，咁所以咪要全面控制香港咯，去到而家咁樣直頭係搞埋呢個大學。 所以佢唔明呢樣嘢咯。其實0371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對佢嘅管治，其實佢睇到一啲調查結果嘅，中評要做嘅、 嗯。 其實香港人對中央嘅信任度係好高的，因為0371，因為佢有咩賴咗落老懵懂度啊嘛。甚至乎对中央的认受都很高的啲民调，是六七成的认同一国两制的，因为人民的力量，我你话斋，就是人哋外国亦都觉得你好，香港人都觉得你好，就是肯你肯拿一拿，惯低一铺，亦都唔直接关你事。 同埋香港人有团伙啊，嗰阵时系， 系咪啊？几开心啊！大家 happy， 同样道理，你嗰831嗰三道闸。你肯拆一两度，我哋杀咗你嘅，几好？喂，唔好搞你秋后算账啦，系嘛？喂，嗰三单咩新界东北啊，即系公民广场啊，跟住而家又嚟紧嗰九子啊，跟住仲有排队嚟紧啲官司，喂，觉得对你自己嘅国际形象好咩？你系玩 Q 死我哋泛民主派，玩 Q 死我哋非建制派，喂，但我同你一齐揽住死嘅。我真係同你一齊攬住死嘅，屌！你拉我坐監之餘，其實你唔知你自己付出幾大嘅國際形象上面嘅代價。 嗯、 就係香港已經不再係昔日個香港嘅時候，咁邊撚過嚟投資你嘅地方啊？邊撚過嚟你嗰度玩啊？屌仆街， 係咪啊？你諗下啦，即係曾幾何時，即係、 哎、好笑啊！我間你唔記得講一樣嘢啊，嗰、那個 conference 裏邊咧有個投票啊，下次舉辦呢個 annual conference 咧，究竟係嚟日本啦、啊？印度啊，定系香港？你最后估个结果系边个？ 日本 啊，醒目，但系香港系输几个 percent 嘅啫，屌！ 哦， 38-35%。 你又系咩咧？ 系几百人一齐投噶，即系唔系咁？我梗系投香港啦，大佬！屌，咁我又唔使飞一程啊嘛，仆街！大佬悭翻啲机票，我仲游说隔篱嗰个美国佬，我为你梗系拣香港啦，我 save the ticket 啊嘛，屌大佬，系嘛 ticket 啊嘛。 咁系嘛？佢哋嘅理由系咩咧？其实 我唔知道，我冇问。咁、哦、但系喂，我从一兩個嗰啲咁樣嘅 drinks reception， 人哋問我嘅兩三個問題，已經辣到去嗰個位啦，已經辣到去嗰個位，你估你對冇影響啊？本來都贏啦，香港喂亞洲，喂如果講日本嚟講嘅經濟係爭好遠㗎啦，好、自然一定，其實一定係揀香港㗎啦，印度一定唔會啦，嗰度又治安又麻麻係嘛？ 即系去亲一定肚痛， 卫生又麻麻，系嘛？因为你食唔惯嗰啲嘢，真唔系话人哋唔污糟吓，因为食亲都系，除非你喺酒店食咖喱啫。咁所以香港点会输日本仔嘅啫？即系如果以香港嘅经济能力，个竞争能力，同埋你真系 give way to China 啊，大哥，系嘛？你入中国之前嘅一定系嚟香港先噶嘛？咁点有乜理由我哋会输俾佢日本仔嘅啫？大佬屌！ 哦，咁，唉，我觉得唔意外咯，我又觉得 唔系好多日本人同埋香港人喺度嘅咋， 啊， 可能加埋都唔止有十只手指嘅啫，但系屌大佬， 但系讲紧嘅就系人哋宁愿嚟一个萧条咗廿几年嘅日本都唔愿意过嚟而家叫做欣向荣嘅香港， 冇错， 咁一定系有好多附带价值嘅，因为其实日本即系讲，如果你讲旅游，咁啊真系好玩啲嘅，我亦都觉得吓， 唔系啊，去 conference 啊，你喺嗰个地方系举办一个。会议可能是吹几日水咁样嘅咋？ 唔系最重要系乜嘢咧？呢啲咁样嘅 accountant 又好 ，lawyers 又好 ，business advisor 都好啦。即系所以佢哋系会带啲生意嚟你香港噶嘛？佢啲客个个都系想入中国噶嘛？咁所以你香港先咁投得咁高票啫嘛？ 嗯， 我哋嗰三四百人， 系 咯，啱唔啱啊？喂，香港有咩价值啫？有咩投资嘅价值？唯一就睇住你入中国市场， 嗯， 系嘛？一日买平嘢。一系就系买啲嘢去你嗰度，系嘛？提供 service 俾你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从呢个反映，你输俾一个萧条咗咁多年嘅日本，咁你应该反省下啦，大佬，系嘛？你拣亚洲，俾三个选择你，你都输得嘅。咁你系咪奇形怪啊？ 咁你唯有安慰下自己啦，因为起码香港仲系一个 short list。 係嘛？即係你唯有咁樣去安慰下自己啦。 其實好多地方可以揀嘅， 係嘛？下次就唔係咁樣嘅啦。如果你咁講，一去到去日本嗰度玩嗰陣時就， 如果你講旅遊角度，我覺得可能台北好玩啲㗎。其實 唔係咁，但係台北蕭條嘛。 唔係變相就係話，如果出年呢一個會議，人哋係寧願揀台北都唔揀你香港，你仲大鑊啦。 唔係佢係2019年，佢講緊 係咯， 2018年佢揀咗倫敦屌。 係啦，喂好，咁今日嘅時間都哇都又係。喂，即係完全係送大賣大包啊，大佬 ！Unexpectedly 咁長 係 嘛？ 係啊，咁啊，即係嚇網友識做啦，係嘛？好，咁啊，我哋今日 識做咩先，大佬？使唔使講多次先？屌，大佬！ 係啦，即係加入我哋呢個 PayPal 嘅付費計劃啦。 係係係。唔係我真係㗎，我係因為諗住咧慳翻啲錢咧，所以即係搭呢個經濟客位咧，即係到時頂唔到嘅時候咧。即係都可以幫手頂嘛，係嘛？ 係啊，係啊，都好緊要啊！ 即係雖然我後悔緊，屌大佬！ 喂，其實你真係慳錢嘅，你不如踩單車啦，我俾部單車你啊！ 踩單車唔掂啊，大佬！ 喂，你著住老細點樣踩單車咧？真 係係嘛？雖然我可以唔著咁樣係嘛，但係我都係危險嘅人，我一年紀大咗喎，大佬啲筋骨唔係好即係靈活嘅人喎，大佬係嘛？同埋你都係買咗我嘅車先啦，大佬 就係呢個好大鑊，唉好。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好，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